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动漫城进攻足球。咁啊，嚟到我哋第一节英格兰足球时段啦。因为周中咧亦都有 几场 英格兰足球嘅赛事啦。咁啊，亦都系成个联赛榜咧就尤其榜尾啦，真系揦得好紧，即系唔应该，即系唔想发生嘅嘢都发生咗啦。基本上系就系因为咧因為阿士東維拉嗰啲啊攞到分啦，就史雲斯好不幸，亦都輸咗俾辛德蘭，令到全部人落曬水，基本上係咁啊！陣間再好詳細咁分析翻個情況會點啦。咁我先講講周中嘅比數啦，就紐卡素咧同曼聯咧咁啊，如我哋真係所料啦，就3-3。你係會即係你唔係真係好有把握性，講真呢排嘅曼聯。咁啊嗱，韋斯咸咧就作客3-1啫，贏贏咗班尼茅夫。咁阿士東維拉咧就終於贏波啦，贏咗水晶宮1-0，基本上係。咁啊未死得啊！咁啊車路士對住西布朗咧就2-2打成平手，熱刺咧就俾呢個李斯特城低價，今季第三次對壘啊，理想應該我冇記錯啊， 冇錯。 咁啊，終於就喺80多分鐘絕殺咗呢個熱刺，咁啊攞到啲寶貴三分啦。講曾經呢三分嚇一嚇阿仙奴噶，就以為衝咗上個榜首嗰度。因為有一段時候，阿仙奴未同利物浦嗰邊仲係打緊噶嘛，係啦，咁啊，然後利物浦同阿仙奴咧有3-3打成平手啦，基本上係就亦都係各得一分啦。咁啊，諾域治就作客就輸咗俾呢個史篤城，史篤城呢排狀態都非常之好啊。史雲斯咧就2-4輸咗俾辛德蘭，曼城同愛華頓咧就0-0打成平手。咁啊，修咸頓咧就2-0贏咗呢個屈福特。咁啊，咁今週嘅賽事入邊嚟講咧，就星期六就有頭場，就熱刺對辛德蘭。咁啊，辛德蘭咧就剛剛咧雖然話贏咗小人師啊，但係佢對住熱刺咧，咁李 Sir 你覺得佢有冇機會再乘勝追擊咧？其實係 我覺得係有少少困難咯，因為其實最慘一樣嘢就係話熱刺嗰度咧，啱啱輸咗場波，即係對於佢嗰個前途，佢就會覺得有問題嘅。咁啊，其實佢熱刺教練，佢嗰邊啊都會跟翻隊波有咩問題，點解會咁？咁啊，相對因為對手係李斯特城， 係 咁啊，變咗佢係即係辛苦啲啦。如果今次辛德蘭就唔同啦。他就會即係諗住要贏翻啲分上翻去，保持佢爭逼科嗰個實力。 係啦，而且佢都因為哈利簡尼咧，咁呢排嘅狀態都非常之 fit 嘅，其實係咁啊。我覺得我都認為咧，熱刺咧應該呢次就實食穆斯亞。 係啊，冇錯。 如果唔係你後邊嘅韋斯咸同曼聯咧，就會衝到上嚟㗎啦。咁喺今週嘅賽事入邊咧，有幾隊波咧都係幾，我認為都好有睇頭嘅。首先第一啦，就車路士就對呢個愛華頓，曼城就對住呢個水晶宮。先講講車路士對愛華頓啦。咁呢場波咧係絕對是硬碰硬的賽事嚟嘅，基本上是因為我哋都講過很多次咧，其實愛華頓雖然佢個排名不是很高，喺第11位，但係你看得出呢樣嘢啦。嗱，其實佢而家咧今季就輸5場球啫，其實佢只係比阿仙奴輸一場，輸少一場，阿仙奴輸4場嘅，其實曼城都係輸咗5場球，其實同呢、這個愛華頓係一樣嘅。而愛華頓個火力亦都好嚇人嘅，佢先係真正嘅逼科喎。因為點解咧？嗱，入球最高嗰個係曼城39球，少一球嗰隊波就係李斯特城，再少一球37球都係阿仙奴，係排喺頭3位嘅。而第4入球最多嘅球隊就係愛華頓啦，李 Sir。 其實而家今季嚟講，愛華頓一路嚟講打波係幾好睇嘅，佢個功力啊幾強嘅，但係防守亦都唔錯。但係問題嚟講，佢嗰個入球嗰、那個即係 和波太多啦， 係啦， 因為佢和波咧係20支球隊入邊最多。 係啦，佢和波太多，影響到佢唔可以得多分啫嘛。 係 啊，咁佢變咗到而家佢都未 贏6場球， 去唔到Big Four嘅就係因為贏波少啊。 佢個攻擊力係好嚇人嘅，肯定係頭嗰幾位度嘅喺英超嚟講。所以如果曼城今週對住佢咧，都惡近嘅，完全係。 最近曼城嗰個咁嘅態就唔係話幾好啊，沉地啊咁樣。佢對住佢都有啲問題出現嘅。咁我諗，即係問題就睇翻一樣嘢。 盧卡古佢開唔開到齋咯？開到齋你 係啊，因為呢幾場波佢都係 嘅時候咧，你真係你都幾惡頂佢噶。 係啊，嗱咁另外一隊咧就是、曼城啦，就將會對曼城將會對住呢個水晶宮。 係 咁啊，水晶宮又係個風格同呢個愛華頓咧就好接近嘅，就係、是、話就博拳嘅心態嘅。有一種是、 啊、 就不是贏就輸的了，基本上是 你沒贏，你上一場的水晶宮都打得很好的贏的，那你就曼城你對著他是有些就是咬下去好都挺惡狠的，不是說就是說很輕而易取啊這樣啊，那你變了你是有些問題，那你只不過水晶宮上一場來講 輸了給這個 維 拉， 輸了 給 維拉，其實你那天看，如果有看維拉打那場球呢，即如果他一路見到，如果或者、有些觀眾少看球的或者看這場球你會奇怪 是 為什麼這場球會去尾啊， 是 他挺好的、為什麼會這樣，即其實現時來講呢，維拉如果他從這場球開始他保持個勢好的呢、打回去他都不是說沒有機會逃出新天， 是 不是說沒有機會，即是他就算逃出不了呢， 他都起碼可能爭到個即是附加賽那些就已經很好， 他這個呢就沒有附加賽的，即是直接就一降就降下去的了，最後的心 他有機會有的嘛，他尾二個尾第四個那些 冇噶， 你就要去捱啦。 一唔夠分就要降噶啦，基本上係。 咁、你即係其實佢今年嘅水晶宮佢個實力唔錯啊，佢稍微係失準嘅係車路士嗰場波啊，輸幾球咁樣咯。 係 啊，其實唔係話好曳嘅。 係啦。咁啊，變咗佢對住曼城嚟講，曼城我仍然都睇高曼城嘅。如果 咁你如果以波論波計個實力嘅曼城高啲嘅， 係啦。 咁即係起碼個彈藥都充富啲咯。 係啦，反而愛華頓嗰場對住車路士咧，就真係叫做 嗰場波就唔同啦。你 唔同啦。 你而家車路士即係啱啱最近嗰場波都係啦。你又係咁樣會 西布朗 係啊，咁樣輸咗俾西布朗 和二比二， 唔係和咗俾西布朗。咁如果你係即係嗰個命中率高啲嘅，你就早已經贏咗㗎啦。係啊，唔使搞到咁嘅環境啦，係咪？ 咁啊嗱，咁樣講起頭先維拉嗰度啦，因為而家維拉目前嘅情況咧，就雖然排喺榜尾十一分啦，但係佢就同呢個紐卡素已經跌咗落去第十九位㗎啦。 係。 但係佢同呢個新特蘭啦就同得十八分，就守住第十八、第十九。咁啊，史雲斯因為輸咗俾新特蘭咧，就拉咗更加拉近咗，唔係拉遠咗，係拉近咗距離，就十九分，一分之差就喺降班區邊緣上邊。咁啊，另外班尼茅夫都係啦，就因為佢廿一分咧，就去到第十六位。咁而呢一周嘅賽事咧，維拉雖然攞到分啦，但係佢對住氣勢如虹嘅李斯特城應該係。冇乜懸念可以再俾你繼續攞分啊嘛！ 因為李斯特城佢唔可能對你放鬆啊， 係 即係佢要趕上去嗰個首位嗰度。咁、因為而家呢個暫時嚟講，佢同阿仙奴同分，但係佢得失球曳啊嘛。咁佢一定要贏不但只可能要爭取多入球。 係， 因為佢驚去到跑到尾咧，可能都係計粒粒。 是冇錯， 蝕底噶啦嘛。 因為而家相距好近咋，基本上。 即係其實你今啱啱今過咗週嚟講咧，睇到榜尾嗰三隊波咧，紐卡素啊、 新特蘭同埋維拉 啊、維拉啊，你根本你唔會相信呢三隊波現時係榜尾嗰三隊嚟嘅、特別紐卡素對曼聯嗰度咧，其實曼聯嗰場波打得唔曳嘅， 係 俾佢追到喘唔過氣啊， 係 逼到。咁相對之下咧就你好奇怪點解隊波會響尾啊？其實我睇到今屆嚟講，麥卡倫響紐卡素係做咗好多嘅波。咁如果唔係，你唔會見到其實好多場波個表現好，但係又唔知 係 解釋唔到又輸咗場波。 係 啊，咁呢啲真係 反觀係稍微係曳啲嘅，就係話阿聖雷維拉佢嚟到啱啱呢週先叫做復甦咁樣，咁啊又有啲遲咁解。 仲有一嚿嘅，咁啊但係跟住落嚟啦，就係講起伊斯特城嘅，自然係講起同分嘅阿仙奴啦。咁佢今週賽事咧就將會作客對住呢個史篤城嘅。 冇錯。 史篤城咧呢排咧曉士咧已經將對波咧 調教得好好， 調教得非常非常之好嘅，真係叫做操中有幼嘅，完全嘅踢法上係。咁如果對住佢咧，尤其佢中場啊、中前場嘅能力啦、係啊、沙基利啊嗰扎咁，其實個火力上，如果對住阿仙奴都唔係易近嘅，基本上係阿仙奴啊嚟講。咁啊， 你睇到阿仙奴啱啱對住利物浦嗰場波，即係原本佢有機會贏嘅，但係因為利物浦嗰個打法，令到佢要輸。因為他們現在的打法就是不理你，我是要搶、搶到尾為止，完場為止。那終歸他在補時階段那一刻被他追和了。那其實現在即相對在這個阿仙奴去對任何對手都好了、即是不要希望不要再次有些贏了兩球之後就保守那些打法，即是繼續去打。如果否則你一樣有機會對住啲對手要搶分嘅咧，你有機會。唔好講輸俾人啦、你場即係你場場俾人和咗，你都蝕底噶啦嘛。 係啦，嗱，因為而家咧，阿仙奴同埋李斯特城咧兩隊波已經去到同分43分啦，走出第一、第二位，佢只係爭三個得失球嚟吃住李斯特城，令到佢係喺榜首位置。如果阿仙奴在今週賽事對住呢個史篤城有咩差池嘅話咧，因為李斯特城佢係對住阿士東維拉啫，佢三分機會較大，咁啊榜首嘅位置喺呢一週就會即刻出現變化噶啦，基本上。 係啊，咁即係你仲有條路都幾難行噶嘛。 係啦， 咁所以佢而家即係只有怪雲加佢隊波點解會都失咗四場波咁多咯，輸咗。咁相對之下咧，就係李斯特城就俾佢輸少咗嘅。係 啦。 咁即係你咪變相你係差咗咯個情況。即係我記得好多場波都係因為佢哋保守之下係俾人哋反勝啊，或者追和。 係。嗱，咁另外有兩場波咧，就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嘅，就紐卡素對住韋斯咸啦。先講講呢場波，頭先阿李 Sir 都講咗噶啦，新特蘭對住熱刺，阿斯東維拉又將會對住李斯特城。咁啊，呢一彎嘅賽事有機會失分，反而就第19位嘅紐卡素咧，佢只係對住實力較為唔係話好前列，雖然而家韋斯咸喺呢個第5位，但係喺心理上咧，佢會覺得有得爭嘅情況之下咧。如果他能夠在這一周賽事贏了的話，他暫時舒緩壓力，因為史雲斯是星期二深凌晨才有球打的， 是 那變成他暫時可以逃離降班區的。 其實這場球如果紐卡素可以保持上一場對曼聯的氣勢呢，即是不要說實贏，即是 他會令到韋斯咸 都有些困難，有機會大家廝殺之下他都會有損傷。 係啦，反而一樣嘢嗱，今屆較為失色少少嘅修咸頓將會對住西布朗，咁兩隊波咧其實咧係同分嘅，係睇下邊個踩住邊個上啫。打完呢一輪之後就係，因為西布朗而家第13位，修咸頓喺第12位，兩隊波同得27分，基本上 係。其實西布朗呢個情況就係佢隊波一路都打得唔錯，只不過有時欠缺咗少少運氣就入唔到波咁樣。反觀即係沙林頓咧就好反覆，時好時壞，即係變咗係唔穩定，所以搞到今時今日就係話嗰個排名唔係話咁理想咯。其實佢可以前啲嘅十名以上嘅，但係而家搞到去咗下線嗰十嗰度，就係因為佢嗰個唔穩定就形成佢咁咯。 係啦。嗱，咁啊喺呢一周入邊咧，有一場重頭戲嘅，就係利物浦對曼聯啦，就雙紅會嚟噶啦。咁喺兩隊波嚟講咧，就係亦都以同一個比數3-3啦，打得非常之燦爛。一隊對阿仙奴，另外一隊啊對紐卡素，就大家互有攻守啦，都係各得一分，亦都好多入球。咁啊，但係去到呢一刻咧，咁啊一定呢一周嘅主要焦點嚟噶啦。 嗱，呢場波咧，我諗法咧，如果 利物浦以而家咁嘅打法去打咧，對住曼聯咧，佢有好有優勢嘅。 係， 即係你睇翻上一場波，曼聯對紐卡素，佢就係、即係俾紐卡素嗰種踢法啦，搶嗰種踢法，踢到佢自己亂曬大龍。你有球員攞牌啊，成啊犯咗極刑啊咁樣。唔出奇嘅，你一樣會有機會響利物浦。 咁啊係喎，雙紅會歷史嚟講，我都會覺得係一定見紅嘅，多數係見紅。 咁你即係你響好多英超球證之間個佢好多時做波都大有印象嘅，就係、是、史摩寧嗰啲好撳青亂咁嚟，你即係會發覺一逼佢咧就會啊亂咗少少。今屆。史摩寧嚟講，其實佢好好嘅打得，但係俾紐卡素嗰場波搞到佢醜態百出。 係。 啊！呢樣嘢就係、是、正正係而家曼聯嗰個防守上面係最驚嗰樣嘢。你喺前面搶佢，你慢慢組織佢唔驚。你一攞到波佢就搶佢就已經係即係會好容易亂啦。 係。啊！嗱。咁啊，我肯，但呢場波嚟睇咧，我就偏向仍然都會係好難猜測，因為好坦白講，兩隊波好又唔會特別好。呢排其實兩隊波都差唔多啫，個狀態上。 而家 都起伏得好緊要嘅兩隊波都 係。但係曼聯嘅即係如果你講就係好簡單入波唔入波嘅咧，就係好講個狀態。好似啱啱過咗場波，就發明龍突然間好狀態上咗，嘣啪兩粒。 冇錯。 係嘛？咁而家相對之下，亦都係一樣噶。啊，呢個朗尼啊，好即係狀態嘅時候，佢俾幾腳波，好似啱啱對紐卡素嗰場啊，佢俾個新仔入嗰個波，真係好冷靜，做一個假勢，好似射波一吸，跟住俾個波落去左邊後上嗰、那個，就入波啦。咁其實又好。一場又乖巧咁樣用個後腳入個波，咁呢啲就即係其實睇到，只不過就話朗尼翻嚟最緊要嗰個狀態翻到嚟咧，就整個曼聯就唔同啦。 係， 咁始終而家都係未十足狀態， 未 十足狀態。 咁啊嗱，而家我都有個疑惑嘅，根本上係因為其實雙方面半斤八兩噶啦，能唔能夠取到分咧，就其實好講臨場嗱。其實一樣嘢。大家都唔係有好多架撐去同人哋去揮嘅，因為大家兩邊都有好多傷兵，亦都唔係有嗱可用嘅球員唔係多先啦，理想。同埋第二，我覺得係取勝一樣嘢啫，係兩隊波嘅臨場嗰個作戰嘅態度，呢樣好緊要嘅。 臨場個態度好緊要，兼夾就話嗰個調動要好。好得意啊！如果否則唔係咧，你就會影響到其好大 嘅。你一指錯滿加羅索嘅啦， 係 睇呢兩點啫。因為雙方都唔會有好多乜嘢叫做話，你放心啦，乜嘢唔得嗰陣，我就會擁邊個出嚟。根本冇，兩隊波都冇啦，因為要用嘅人都唔夠。 其實有啲嘢你會令到啲球隊有啲球員喺個過程之中係會有一個失落出嚟嘅。咁你譬如啱剛剛嗰場波，其實曼聯對住紐卡素，佢都 hit 住嚟打，係冇錯，有一兩個機會係把握唔到入唔到波，變咗拉唔開個比數。 係。 咁但係有啲嘢嗰個管理階層嗰度都要睇，咦個球員係啊失咗個機會入唔到，但係佢喺個比賽都入到場波，點解你要換咗出嚟啊？佢一路唔係打得唔好啊，就因為你唔高興佢嗰球波，即係你唔會考慮其他嘅嘢。咁影響咗整個勢噶，曼聯就正正因為佢換咗出嚟個勢弱咗。 所以嗱呢場波入邊嚟講咧，尤其對阿利物浦嚟講咧就好緊要嘅，因為咧而家佢就31分啦，就曼聯就34分嘅。 係啊。 咁如果贏咗曼聯嘅話咧，佢將會同曼聯追至同分，因為佢對上嗰兩隊波，譬如話頭先講嘅史篤城同水晶宮咧，喺呢一周嘅賽事，因為佢對嘅實力嘅對手，譬如一隊對阿仙奴啦，另外一隊咧就對住曼城啦，咁咧就失分機會就好大嘅。咁啊，如果利物浦能夠贏到咧，佢會升兩級，會去到第七位嘅，有機會會係。咁啊，所以睇下利物浦能唔能夠把握呢個機會啦。咁啊，雙紅會完全從來都好燦爛嘅。咁啊，今週嘅賽事 預測咧就到暫時到呢度為止啦。但有一樣嘢我都要問一問李 Sir 嘅。咁啊，睇下你個角度嘅點。有一單新聞咧，就係阿舒利亞講出嚟嘅，就係話紐卡素咧就喺史雲斯就1200万磅就買咗舒爾維。咁啊，舒爾維咧係一個叫做 新進嘅英國國腳。 英國國腳啦，但係其實你話佢大器晚成又未到嗰年紀，但係你話佢新好新好後生嗰批又未算嘅。即係，但係依個轉會咧，嗱，舒利亞曾經質疑過嘅， 係 一定有問題嘅呢個球員係冇理由係，你都知道小人斯而家排第幾啦，喺降班區域多一分啫嘛，俾紐卡素，你點會將一個自己一個球員會直接賣俾一個競爭對手喎？你唔係賣俾曼聯，你唔係賣俾中游。 嗱，其實好簡單，我即係呢個球員咧，我唔會話佢點樣啊好嘅。又不會話佢有嘅，即係佢只不過一個好勤力嘅球員，又唔係喺技術上有咩突出嘅嘢。因為我睇過喺英國隊嗰度，我即係覺得佢仲係未到嗰個位啊，根本仲係差咁啲嘅。咁其實中間佢唔要啊，小雲斯唔要啊，佢都等人用噶啦。其實佢都可能有覺得。我留你不如不要你， 但是很少可能會直接賣給你的競爭對手，因為大家爭緊護級的嘛。 如果他發覺他自己的個球員是有問題，我送了給你，我將個炸彈給你咯。啊，咁呢個要即係睇下係咪真係話中間佢仲有啲係有問題的嘢咯。即係唔係話中間咁即係我冇錯啊？點解無端端將個球員賣俾個對手㗎咁樣？第一，我收翻筆錢；第二，原來呢個嘢咧，耐唔耐又會爆炸嘅。咁佢不如俾個炸彈你揸好過啦。即係佢隊裡面覺得有第二個可以代替佢，咁咯喎。 係 嘛？咁減磅最好噶啦，又喺呢時候，亦都可能有啲好處啊。幫其他人爭取到機會出嚟打咯。 係嗱，咁啊一月嘅轉會窗而家就開始咗，應該有一半嘅時間啦。 差唔多。 咁啊，但係反而見到咧，就好偏向係英格蘭足球入邊咧，就好謹慎嘅。因為嗱，我個人 唔係咁多買賣咯。 唔係咁多買賣嗱，如果我個人認為咧，啱嘅。如果喺前列分子，等於雲尼亞你講咗句説話啫嘛，我冇諗過喺呢一刻買人喎，因為我冇需要喎。 第一冇需要，第二喺而家嗰個咁嘅情況之下。個士氣咁好，你買個翻嚟，梗係有人有影響噶啦。影響嘅時候，即係唔會淨係嗰個人，可能全隊都影響 嘅。反而一樣嘢就係話，有啲球隊就必須要買人而改變現家目前嘅狀況嘅。譬如話，例如球隊上出現咗，譬如話後防有問題，譬如話利物浦都買咗一個戈爾卡翻嚟啦。咁啊，另外榜尾嗰扎球隊咧，就我覺得就一定肯定唔可以唔買添啊！因為你唔買嚟改變唔到現狀，因為你已經試咗半季十幾場波，就肯定如果再用目前嘅陣容打落去，你係護唔到級噶嘛。咁嗰啲就一定要買嘅。但係喺前列球隊嚟講，偏向謹慎嘅，因為點解咧？曾經有兩個例子，就用曼聯去比喻啦，李 Sir 能夠可以喺一月。費格遜喺度嗰陣都講過一句説話，一月嘅轉會窗其實要唔可以亂咁用嘅，如果唔係會弄巧反拙嘅。嗱，先講 對波會可能散曬啦， 能夠可以發揮到應有功能咧，因為你對波已經吞緊嘅啦嘛，你忽然間加個球員落去咧，就破壞球隊嘅結構性嘅。除非你能夠針對到個弱點，嗱，因為佢話拿神啦，有係好及時雨嘅。另外就係嗰、那個2006年，我記得係維迪治同埋艾夫拿就喺嗰個一月轉會窗時候加盟曼聯嘅，但係嗰陣時費格遜就好聰明嘅，佢唔會即刻擺落個陣容度嘅。 冇錯， 我係預早為下一季做準備啫。呢個加盟係，佢唔會咁樣破壞佢，因為一破壞咧，我諗你記得一個歷史嘅，喺呢個奇雲基緊嗰陣咧，曾經以11分帶嚟曼聯係。能夠好有機會攞到嗰屆嘅未係英超聯啦，叫英甲嘅錦標啦，但係因為佢買咗哥倫比亞艾斯派拿翻嚟，係 啊， 佢夾硬加落個正選陣容入邊，令到隊波喺咁好嘅優勢嗰陣，後屘連個錦標都冇埋。 其實唔止呢啲英國咁嘅 其實即係香港都曾經試過，即係你買一個球員， 夾硬買翻嚟， 要買嘅時候，你可能夾硬或者一個特別高嘅價錢，令到其他球員都會有個心理狀況，搞錯佢一個人多我哋咁多錢， 係 啊，咁佢踢曬咯，等佢踢曬咯，咁佢值錢，即係當年東升要揾阿仇志強一樣嘢，咁咪俾佢踢咯，佢咁叻。啊！最後仇志強都要走，因為即係球員會覺得個身價高唔係問題。嗯、喂，我哋 踢得好地地， 踢得好地地啊，係冇錯。你係一個好龍門， 嗯、 但係你係咪需要即係話個人工比我哋全部都高一倍嘅咧？ 嗯， 咁就有一個問題出現啦。 係 啊，咁你其實睇到有啲嘢。曼城都曾幾何時係有問題出現啫？ 係， 今季就係買咗利物浦嘅史達寧翻嚟， 係 啊，咁影響咗一輪，係嘛？好彩後來即係都調教好啊，你又啱啱喺嗰個細沉嘅時候，史達寧又做到嘢，咁啲球員都接受咗㗎啦，因為冇計啦。大衛斯華又傷啊，幾個球員傷嘅時候焗住要接受咯，但有中間嘅嘢唔係話你買一個好嘅有用嘅，係咪合時最緊要？唔合時就死啦。即係你當年好似你之後講拿神喺曼聯嗰陣時，喂前鋒傷咗冇人入球喎，啊揾一個拿神翻嚟，價錢唔高， 係借我記得嗰陣時借添 啊，價錢唔高，同埋個狀即係佢嗰個 keep 得好好。 拿神個比賽狀態好，個心即係佢個人個心態好啊！大哥，我一踢我就會付出啦。佢係會令到其他曼聯球員係服咗你嘅，我俾個 like 你啊，真係要。 係 咁唔同噶嘛？呢樣嘢好緊要。 OK， 希望咧就大喺嗰個轉會窗嘅市場上啦，一月份啦，去到呢一刻其實即係從呢個。買賣上可以反映到咧，有好多領隊都偏向一樣嘢，好聽叫謹慎，其實唔好聽，亦都可以咁講啊，聰明咗啦，唔會立亂喺一月嗰度破壞自己球隊嘅結構。 同埋你好機好大機會，有時係高價入錯咗貨。 係啦，冇錯。 啊，咁你咪死貨咯，係嘛？ 嗯 ，OK， 嗱，咁啊嚟到呢一節英格蘭足球時段暫時到此為止，咁啊陣間仲有呢個西甲時段啦，仲有香港波時段，咁啊陣間翻嚟再見， 好，拜拜。